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前半夜呢，山区会出现零星小雪的可能性，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后半夜北风渐起，并增大到四级左右，天空随之会放晴。今天下午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二度。今天夜间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下二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九度。天气呢还是比较寒冷的，外出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来看一下目前的东五环化工桥到五方桥由南向北，南三环分钟四桥到杨桥由东向西，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姚洼湖桥由北向南，东三环双井桥到京广桥由南向北，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快速路方面，压力突出的路段包括了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四惠桥由西向东方向，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每周六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很多女明星，即便怀孕了，着装搭配也丝毫不马虎，尤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高跟鞋，即便到了孕晚期，十厘米的高跟鞋依旧不离脚。孕期穿高跟鞋对母亲和胎儿是否会有影响？平底鞋是否就是最佳选择呢？如何购买到一双适合孕期的鞋呢？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跟您聊聊孕期二三事之孕期选鞋有讲究。 好，健康加油站周六的向幸福出发节目我们来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您好，邹主任。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关注一下哈，孕期二三事，我们说有大事也有一些小事，这小事可能包括哪些呢？今天我们要来各位说的就是这个孕期选鞋有讲究。诶，要说到孕期选鞋这件事儿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首先是问问家长长辈，这个妈妈们哈，婆婆，还有就是问问自己的这些闺蜜女伴好友，有过这方面经验的人，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干脆觉得那我就是穿平底鞋吧，他可能这是我的孕期选鞋的首选。可能好像很多人未必会想 拿这个问题来咨询专业的医生。今天对这个选题您是怎么样的看法？ 哦，是这样的，孕期无小事，有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能最后对妈妈的整个孕期的安全会造成隐患或者造成影响，那么直到发生了我们才会后悔，那还不如我们坐在前面、 啊、 那么这个鞋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他整个走路的时候是不是舒适、是不是稳定，那么一旦摔跟头，这个对孕妇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那么还有就是说我并不是穿进去就行了，那么穿进去它的舒适度也很重要，那么它能不能保证我们脚的一个正常的循环，这个也很重要，所以要综合起来这些，再结合孕期的变化、那其实这个呢说是小事也是小事，但是却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孕期的小事。 对、哎呀，要说到这个孕期选鞋的讲究，因为孕妇在整个怀孕的这个怀胎十月的过程当中，身体我们说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她的脚她的腿可能都会发生着一些变化哈。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鞋怎么样的来和她的这个身体更好的匹配，不仅保证舒适性，更重要的是保证这个孕妇行动的安全性哈。这也是我们今天说的孕期二三事之孕期选鞋有讲究。那各位，关于这个孕期我们怎么来穿这个鞋，选好这双适合您的鞋，或者是选好几双适合您的鞋哈，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欢迎各位随时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和交流。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今天就和各位聊聊孕期选鞋的那些讲究。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欢迎您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方式发送您的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目前呢我们是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您的手机上只要下载腾讯视频，腾讯直播界面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和交流，也可以回忆一下哈，自己怀孕那时候选鞋，哎，您是怎么选的？有没有一些什么小的故事哈？或者您个人的一些秘诀，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首先一起来看一下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南城人民盼望已久的北大第一医院南院区今年将要破土动工了。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潘益生透露，南院区仍会以综合学科为班底，但会突出妇科和儿科特色。据介绍，北大医院南院区项目位于大兴新城乐园路与兴华大街交汇路口的东北侧，建筑面积 21.61 万平方米，与现在的北大医院同为三甲综合医院。建成之后，门诊日均预计达到5000至6000人次，计划床位规模为1200张，其中儿科和妇产科床位数达到600张，剩余600张为综合床位。在学科布局上，疑难专科更多留在本院，新院将承接周边几十万人的基本疾病需求。早睡早起身体好，这句话呢，上到80岁老人，下到3岁小孩都会念，但很多人对于早睡的早却没有明确概念，几点还没睡就算是熬夜了？不管季节变化，单看人体生物钟的节律，以前我们一般认为21点至24点属于夜眠期，正常情况下23点应该进入梦乡了，过了这个点才睡，那就算熬夜了。但是现在啊，科学家们更认同另外一种说法，熬夜即一夜不睡或至深夜忍困不睡，也就是说熬夜需求满足会强行剥夺睡眠时间这个条件。 23点不是绝对红线，如果按照常人的生活习惯来看，早上7-8点起床，白天不会额外补觉，那么不管是通宵还是深夜忍困不眠，都可以算作是熬夜了。来看一个预告，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多家媒体推出的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再次开启。1月22号至1月28号，围绕首都发展、科创中心建设、文化中心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业品质提升和食品安全、大城市病治理及保障和改善民生七大主题，邀请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冬奥组委、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等23位委办局一把手，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权威解读。直播期间，在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博、首都之窗、千龙网留言，您就可以与政府部门一把手直接交流。播出时间1月22号到1月28号19:30至21:00，重播是次日的7:30至9:00，欢迎各位收听并参与互动。 把闹钟关掉，别叫我太早，我唯一的爱好就是睡觉，梦中的天很蓝，山很高，我翻山越岭才看到你的讯号，梦到你的美。 好，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今天和您聊聊孕期二三事之孕期选鞋有讲究。要说我们看电视哈，很多女明星啊，你看人家即使是怀孕之后依然是光鲜亮丽，穿着打扮出席各个场合，虽然挺着这7-8个月的肚子，但是脚底下依然是踩着10公分左右的高跟鞋哈，甚至有一些那种什么高水台恨天高的那种鞋。有的人呢挺羡慕的，看人身材保持特好，除了肚子大其他地方还都挺苗条，但是有的人看着就是揪心，觉得不够安全。很多人心里面就会有这样的疑惑，那就是到了孕期之后，作为孕妇究竟能不能够穿高跟鞋了呢？邹主任。 其实这样子，刚才咱们也说到了，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穿着高跟鞋出现的时候，那么你也为他捏一把汗，到底稳当不稳当？那么这个是因为大家之所以有这种质疑，就是因为大家有过穿高跟鞋经验的，就会觉着啊，我穿高跟鞋的时候可能会不如穿平底鞋舒服稳定。然后再有一个呢，你从视觉效果上也是，它越是高跟的鞋越是跟小，它的受就是着地的面积越小，那你自然就会觉得它不稳定。那实际上呢，这种不稳定是不是存在呢？确实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怀孕以后体重在增加了，但是你还让它受力的面积那么小，那这个稳定性就差，这是第一点。还有一个，你怀孕以后肚子向前凸，那么它跟以前的体型是不一样的，那这样身体的重心也发生改变了。而这个改变并不是我们长期存在的，只是怀孕的短时间有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改变是要求我们来通过其他的肌肉的用力来调整。那么其实我们就觉得以前腰酸背痛的不出现腰酸背痛的部位，现在腰酸背痛了，就是因为我们通过这些不常动用的肌肉现在动用了来维持身体的稳定性。那这个本身我们就要通过一些不常用的肌肉来维持稳定性，这种怀孕的情况下，我如果再穿一双不稳当的鞋，自然就会不稳当，确实是有这种危险存在。 你想想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腰酸背疼哈，就是由于前面我们说还像挂了一个大西瓜甚至两个大西瓜那么样的一个肚子哈。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平稳，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马路上看到孕妇走路都什么姿势，很多人都拄着个腰，然后呢往后使劲儿。 是的， 不常用的腰背部的肌肉这个时候全用上了，而且往后拉着。 对是这样，他通过身体往后稍微仰一挺一点，然后来纠正我前面增大的腹部带来的这种重心的改变。 对， 那这个稳定性就是跟以前的重心一点不一样了，稳定性也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穿上一双高跟鞋的话，可想而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想保持那种啊体型往上拔，或者说整个人走路的时候要还得保持稳当啊，加小心啊，那个平衡感其实是更难把握的了。 对，其实除了对稳定性的影响呢，由于我们现在这种 就是我说的这种身体重心的改变和孕期的一些改变，除了对于稳定性的影响以外，其实有的时候对我们整个正常怀孕过程也会有影响。比如我们正常怀孕以后，胎头在下面，它是有一个要入盆的过程 啊。 那你身体的穿着高跟鞋以后，身体重心后倾以后，那你为了纠正高跟鞋，有可能身体还会要进一步再后倾。 对， 那这种骨盆的倾斜角度就会发生改变，有可能会影响胎头入盆， 它就进不去了 啊。对，是这样， 哦、 就是骨盆的倾斜角度不是我们常规的这种倾斜角度，有可能会影响胎头入盆。 那可能到了这个月份该生的时候，他怎么还不往下走呀？ 嗯，是这样， 会有这样的情况， 会有可能会出现， 就出生的这个日子就往后挪了。 啊，那不光是出生日子往后挪，就是真正我们临产以后，你会觉得很担心，他老不入盆。可能别人在怀孕三，就是八个月、九个月，就是三十几周的时候，就入盆了。那你觉得啊，我们一直没入盆，他就会很担心。其实这个不入盆，可能仅仅是因为你通过某些，比如穿高跟鞋，让骨盆的角度发生了改变。那么孩子入盆的这个瞄不准了。等于是骨盆的它要进的门发生了倾斜，那么孩子的头瞄不准了，进不去。那这个呢，我们也会很担心。那当然不是说这个哺乳盆一定会影响我们生的日子，但是实际上还是会多少有一点影响， 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你看看哈，这个就是穿高跟鞋在怀孕的时候不仅是一个稳不稳定的事儿了，它甚至还会影响到你生产的时候这个胎头是否能够顺利入盆的这件事儿。 是的 啊，但是哈，很多人，其实我个人呢，对于高跟鞋和这个穿平底鞋或者说穿小跟鞋，基本上的这个时间或多或少它是有一些分配的。我不常穿高跟鞋，可是我身边真的有人，只要在我看他上班的时候，没有一天是不穿高跟鞋的。 对， 对于这种吧，我们管他叫高跟鞋控哈。 嗯， 这种女性怀孕期间，她可能也想问了，你看我这个五个月之前，我可能都看不出来怀孕，也看不出来什么肚子，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穿高跟鞋？等到肚子显形了，肚子比较大了，我才不穿高跟鞋呢？ 实际上呢，可能这样子大家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我肚子不显的时候，那我现在还可以跟正常人一样。那但是实际上呢，怀孕以后它的一些影响就存在了。那么比如说孕妈妈她会有一些就是手胀脚胀的这种感觉，那么平常穿平常的鞋，你可能会觉着血液循环更好一点，但是这种手胀脚胀，尤其是脚的这种肿胀会相对明显一点，有的出现的早一点，二十周也就是在五个月的时候可能就出现了。那这种脚胀呢，需要一个很好的保持足部循环的这样一个鞋，也就是说让它尽量能宽松，保持血液循环通畅。但是高跟鞋为了维持高跟这种鞋型的好，一般都是有一定的硬度的。 对， 那么其实对足部的循环是不好的， 我们就有点夹脚。 对，会，其实这个会加重水肿。 哦， 然后另外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不稳定的性的问题，就是您说的高跟鞋控，那么我周围也有，那可能确实穿着高跟鞋让女性的魅力提升不少， 对 啊，气质很好， 海拔， 对， 气质全出来了， 没错。但实际上呢，就是它终归来说，它控制稳定性，可能常穿的人，他会更驾驭的能力更好，但是不管驾驭的能力多好，那你跑车和平常的我平常开的普通车，它的速度上还是不一样，就像道理是一样的。那么你开着高速的跑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和你开普通的车按正常的速度跑，它终归是面对的风险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其实道理是一样，就是我们穿普通的鞋和我们穿高跟鞋，它面临摔倒啊一些相关的事件的风险是不一样的。所以不一定说穿高跟鞋一定会摔倒，但是等着摔倒发生了你再来后悔穿高跟鞋，那么这种事情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事情，我们没有避免的，避免不掉，会有点后悔。 对，会比较后悔。尤其其实我们知道，到了这个肚子真的比较大的时候哈，大家的这个意识可能都已经上来了。就是最初期的时候，刚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觉得好像我这个时候穿着高跟鞋还能再多美几天哈。但其实这个时候早期反而是对于胎儿来说是不够稳定的， 对， 各种危险性反而是比较高的哈。 对，一旦摔倒还是挺担心的。 所以你看到了这儿，我突然想到电视剧里边演的了，就是某婆婆哈，可能就立刻哈哈哈，来今天领你去逛街，一听说儿媳妇怀孕了哈，去给你买鞋买鞋，我们要买什么样什么样的鞋。这儿媳妇这个时候可能还想，哎呀，我以前的那个高跟鞋还能再穿两天。但是刚才我们听了邹主任的介绍就知道了，应该说知道自己怀孕了，或者说很多就是在备孕期间，其实有一些生活习惯我们就应该有所调整了。 嗯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硕硕姥姥的提问哈，看看这样的问题您是否遇到过。他说闺女怀孕13周了，现在天天上班啊，还穿着带跟的鞋，倒不是高跟鞋，说带跟的鞋，每次让他换呢，他都说这个是粗跟的比较稳定，而且说5-6个月以后呢他就不穿了。姥姥就想问问，这是当妈妈的人，这种粗跟鞋诶他真的就没有影响吗？孕早期是不是可以穿高跟鞋？首先孕早期是不可以穿高跟鞋的，但是粗跟鞋一般是什么个概念？ 其实这个姥姥担心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观点焦点就在我这个粗跟鞋到底能不能穿。 嗯， 其实跟的粗细不是一个绝对因素，咱们要看高度。那这个时候就说到了高度，就说什么叫高跟鞋，那就拿到这个概念了。不是有跟的鞋都叫高跟鞋，真正的高跟鞋4厘米以上我们把它定为高跟鞋。 高跟鞋， 对，我们把4厘米以上的鞋定为高跟鞋。那如果你这个鞋只是有跟，但是并不是很高，那这种呢我们是可以穿的。而且如果是粗跟的有个2-3公分的跟儿，还是我们比较推荐的、比较理想的一个鞋的高度。 嗯， 但是咱们说到，就是刚才说的13周了，到5-6个月再不穿，那么我觉得这个5-6个月确实是没有必要去为了穿高跟鞋来等这么2-3个月。那你怀孕以后到这样子，顶多发现怀孕，我们把它改成普通鞋。那么到5-6个月，这也就是3个月到左右的样子吧。 对 啊，也就3个月的样子，只为了每这3个月，其实这个 没有必要。 对，就像脚上带着定时炸弹，那这个稳定性确实不够好，那么我们还是不推荐的。那么这个鞋跟粗细不是我们讨论的焦点，当然粗一点可能稳定性确实好一点，咱们根据面积小压强大。 对， 那么这个肯定是受力面积越大相对来说越稳定，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强调的是高度。那么如果是一个很高的鞋，比如我6公分、7公分的鞋，即使是一个厚底鞋，那么第一，你对地面的感受力就会打折扣，第二，高跟的角度存在，那么对于骨盆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对，我们说影响胎头入盆， 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不管是粗的还是细的，只要是高跟鞋，我们是在孕期就不推荐再穿了。 所以你看这儿我们要强调的，首先是一个高跟的概念，指的是高于4公分、4厘米的，哎，这样的鞋就给它定义为高跟鞋了。那不管它是像小手指这么的细的哈，还是说像我拳头这么粗的跟儿，只要它过高，那么您在行动的过程当中它的稳定性就会变差，那么风险指数就大大增加了。 对，是这样。 好，我们不穿高跟鞋，不穿高跟鞋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孕妈妈要选择平底鞋了呢？这平底鞋是不是越平越好呢？ 这就又进了另一个极端了。那么咱们可能自己也有感受，那么咱们的底儿多厚合适，跟儿多高合适，是不是底儿越平越好？那么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脚是有一个足弓的，抬起脚来看一看，我们都会觉着我们的脚中间是凹的，那么前面是相对低平的，那么后面呢是跟的位置。那么我们在穿特别特别平的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把这个足弓它的这个置于一个受压的这种受力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脚跟足弓没有一个 承托 承托力，对，然后我们的脚后跟直接承受在受力的一个焦点。另外呢就是跟过矮，我们也是没有一个对受压压力的缓冲，那这样子反倒其实对于妈妈是不好的。再有就是孕妈妈本身为了就是维持我们增大的，也就是我们前面抱的这个西瓜啊，对，为了纠正这个西瓜的重量，我们会身体后倾。那么这个你在后倾的过程中再穿一双很平的鞋，对 这个后脚跟又很没有很缓冲作用，那么很平的鞋，那你就对后脚跟的压力会更大。 哦、 那这个时候妈妈可能反倒会觉着，哦、我怎么觉得这么累呀、啊？每天走完脚后跟疼，脚酸胀的厉害。那么其实我们是在孕期建议穿有一个2到3公分的这样一个高度的鞋，而且我们的鞋底呢就是前部。不光是说后部，前部最好也有一个厚度，也就是有一个0.5到1公分的厚度。 嗯， 不是鞋底越薄越软越好，因为我们需要有一点鞋有一点的弹性，有一定的抓地力，那这种鞋其实是最好的。 也就是说前脚掌的那个位置哈，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女鞋特别薄的那一层，你会有什么感觉呢？别说踩在石子上硌得慌了，就是踩在这个平常的水泥地上，你也会觉得走两下这个脚掌就硌得疼。还有就是刚才邹主任说到的这种到孕期了，你前面挂个大西裹，很多的这个力就开始偏往后走，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这个脚后跟的这个位置，然后呢那个鞋跟过薄或者是过硬的话，走不了一会儿你就会觉得脚后跟疼，就是怎么走怎么不舒服。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谈到了在孕期这个鞋跟的高度，还有这个鞋底的厚度，或者说它最好我们说鞋里边有个鞋楦，能够把足弓那个地方撑起来哈，就这几点应该是同时都满足才合适的。对，那在这儿我们先来说说刚才已经提到了那个鞋跟最好是2-3厘米左右。 对，是这样、 啊嗯、那么前脚掌的那个位置呢起码也不能太薄，得有一点厚度。 对，是的， 一般我们可以 起码我们就是不硌脚， 不硌脚 有一定的弹性、嗯、我们这个度是比较合适的， 稍微有点弹性的。 对，一般就是0.5到1公分这个厚度比较合适，但我们也不希望就是那种很厚的鞋、嗯、那我们就觉得很厚底的鞋，那你对地面的感受力就不好， 就变 它的稳定性也就相对就差了、 哦、 虽然你整体来说感觉我整个海拔提高了，但是你提高海拔的同时是牺牲了安全和稳定的代价的。 嗯，还有就是我们说最好稍微有一点那个足弓能够把脚面撑起来，我们看到很多的女鞋哈，就是包括夏天穿的、 嗯、 前面就是一个横带，哎，后边呢带一个小坡跟，然后中间真的就是平平的，那种鞋穿起来特别的累，其实它真的就不适合孕期的孕妈妈了、嗯、 这个足弓的问题呢，就是也看每个人穿鞋的它的适应度。 嗯， 那么有些人他就不习惯这种，那也没有关系，你只要是后边的比前面大概高2到3公分的样子就够了、 嗯、就可以了。 对， 好，健康加油站，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和您聊聊孕期二三事之孕期选鞋的那些讲究。 您愿望是跟虎龙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家媒体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 您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8美好生活， 我们共同努力。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

平底鞋是否就是最佳选择呢？如何购买到一双适合孕期的鞋呢？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跟您聊聊孕期二三事之孕期选鞋有讲究。 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邀请到的是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和您聊聊孕期二三事之孕期选鞋有讲究。这孕期这鞋到底应该怎么选哈？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已经说到了几个关键的点，首先就是说高度，它可能是决定了很多很多方面的内容哈，不管你是小细跟也好，大粗跟也好，其实重点是这个高度。高度如果超过4厘米，那就定义为高跟鞋了。我们对于这个孕妈妈的建议呢，是通常是2-3厘米左右。 是的， 这个是鞋跟的高度是比较合适的。再看看前脚掌，前脚掌那个位置呢，最好也稍微有一点厚度和软度，但是呢，一不能太薄，不能硌脚；二不能太硬，或者是太厚，因为那样呢会影响你对地面的感受力哈，它也是容易受伤的。 是的 啊，最后我们说到这个关于那个鞋楦儿哈，那个根据可能每个人这个足弓不一样。对，所以他对于那个位置的这个需求不一样。 嗯， 你像我这个脚底那个弓可能就是比较高，就弧度比较大。 嗯， 你给我穿一个那个位置能够撑起脚心的，我就会觉得比较舒服。 嗯， 这要是给我一个平平的底儿的，我穿着真的像受罪一样了。 嗯，但是也有一些孕妈妈可能不喜欢。嗯， 不喜欢有弧弓的， 对对对，那就是平的没关系。 我们先看看脚怎么长的。 对，只要是能符合咱们，比如咱们前面说到的几点， 嗯 啊，就可以，就是有一个适当的高度， 对， 就可以。 这是一个选鞋的最基本的标准哈。好，那接下来呢，关于孕期选鞋还有什么需要介绍和了解的，想要咨询的，您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听收看呢，您可以登录北京听听 FM， 手机上可以下载，也可以下载腾讯视频的腾讯直播界面，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然后呢，还有一部热线电话，就是 010-6515-0822 或者是 6515-0833， 拨打热线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 牵绊不了禁锢。 好，现在这不是大冬天吗哈，我们必须得说说冬天孕妈妈穿鞋可能需要留意或者是注意点什么。这个时候很多孕妈妈说，我这脚底必须得暖和呀啊，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孕妈妈在这个去产检的时候一色的穿上那种 UGG 哈，我们说那种像皮毛一体的，然后就是感觉也没有什么跟儿，这个底儿呢还有一定的厚度，也是软绵绵的，那种鞋我们会建议孕妈妈穿吗？ UGG 的那种鞋。 您说的这个问题我还真的经常遇到。就是穿了 UGG 可能看起来很保暖啊，就是皮毛一体很保暖，但是它从咱们的原则上来看，它起码要符合咱们前面的那几个原则。那么第一， UGG 鞋它可能抓地力相对就会弱一点，还有一个它的鞋底很平， 平的， 对，很平， 没有任何。 那这种平呢，其实对我们刚才说的原则就不相符了。那么我们是希望，那么后跟会比前面要有一个2-3公分的一个提高，也就是说跟要有一定的高度。那这是我们比较推荐的。 嗯， 所以在这一点上 UGG 不符合。那么再有呢，说到了 UGG， 那么就必然涉及到了靴子。 对， 那么在孕期，大家觉得我穿一双靴子很保暖，家里穿的少，出来穿一双靴子很省事儿，但实际上真的省事儿吗？那么我有的时候在门诊的时候会看见孕妈妈要想做检查，脱一个鞋很费劲的把这只鞋搬上来，然后去脱，有的时候我会去帮忙啊， 自个儿脱不下来， 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实际上呢，你脱鞋穿鞋这么费劲，一方面我们怀孕可能因为脚肿，我们穿的同以前的那个鞋号的鞋我们不适用了。 嗯， 然后另一方面，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穿着靴子的时候，把一个我们身体的重要的关节给固定住了。那这个关节就是我们的踝关节，也就是我们说的脚脖子， 哦， 俗话说的。 嗯， 那这个关节其实对我们身体的稳定性也很重要。你平常走路 的时候不明显，但是你比如闪一下扭一下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身体灵活的时候，那么这个脚踝的这个活动度就很重要。 哦，哎，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觉得，那这个位置有了这个鞋帮子的保护哈，它不容易崴到脚脖。但是现在看来，正因为有了那个鞋帮给它固定住了，反而是他想有一些这个行动可能就受限了。 对，他不是崴脚脖，因为我们固定住可能不会崴脚脖，但是你的脚脖的作用发挥不到，可能直接崴掉的是身体， 也就倒了。 对，也就是说，当你比如说我可能在这个时候滑一下，我往前迈一步，我就稳定住了。但是你往前迈一步，有可能需要我抬一下脚、扭一下脚的时候，那你这个脚脖被限制住了。它本来有一个30度或者40度的活动度，它只能活动15度，那可能它就不能很好的纠正他这种身体的稳定性。 对， 那么实际上呢，比如我们开车的时候是不建议穿靴子开车，道理是一样的，那就是你的脚踝的这个活动度受到了限制，那么相对来说你的对一些操作也受到了影响。那么我们孕妈妈同样设计这个道理，所以她一旦是脚踝被限制住了，那可能对身体的稳定性，尤其是你在行走或者滑倒或者是遇见了某些应激事件的时候，稳定性可能就要打了折扣了。所以实际上我们孕期第一不建议穿靴子，第二不建议穿平底的 UGG、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是有些孕妈妈跟我的反应，就觉着这个 UGG 的鞋底的抓地力不是很好， 滑， 对，会有点滑。那这种有点滑其实对我们孕妈妈来说就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我们希望孕期的鞋子是抓地力比较好比较稳定的，那么这样才能增加孕妈妈实际上行走啊这个生活过程中的稳定性。 对， 那抓地力不好也是一大缺陷，所以留着非孕期穿是最好的选择。 哎，说到这个抓地力，我们就得来看看那个鞋底长什么样了哈。首先我们说到那个鞋底，它有跟的位置，有脚掌的位置，脚掌的位置呢得有一定的厚度，那这个厚度的上面它才可能有我们所谓的抓地力的一些勾勾回回的这样的， 对， 这样的这个鞋底， 除了勾勾回回还要有一定的弹性，它才会有抓地力。 如果是特别硬，一点弹性没有，就没有抓地力这可谈了。 是的，是的， 还有太薄的，然后像一张纸似的，一面全是平的那种，它也是毫无抓地力可言。 是的，是的，这样就是其实是我们不推荐选择的鞋型。 UGG 看起来保暖，看起来这个底儿有一定的软度哈，然后肥肥大大，好穿好脱，但其实它是不适合孕妇在冬天穿着的。 是的， 还有那个豆豆鞋。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那个豆豆鞋， 豆豆鞋很流行， 对，带毛，然后底下呢，它真的有的是一条一条的， 很多小豆豆， 有的是豆豆豆豆点儿的那种，那个弹性比较好。 对， 要说抓地，我觉得那个抓地力好像还不错。 是的， 但是这个豆豆鞋合不合适呢？会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豆豆鞋呢，比如你日常偶尔穿穿，在家随便的偶尔穿穿。可以的，但是我们不推荐长期穿。第一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底儿的高度。那么豆豆鞋一般都是 有，也是平的。 对，它是有豆豆，有抓地力，但是它是平的。 平的。 那么穿的长期了，孕妈妈会觉得腰酸背痛，很累。那之所以为什么累，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那么还有一点呢，它其实就是豆豆鞋嘛，露着脚脖子。那它保暖性肯定会有打折扣。那这个其实我们孕妈妈来说，我们可能这个时候的安全健康比漂亮更重要。那么很多时候为了臭美吧，咱们说的那个什么一点那么就是其实是为了追求美，那么可能孕妈妈会穿豆豆鞋的时候一定要配一个露脚脖子的裤子才漂亮。 是，那其实这一点吧，我就前两天，这两天多冷啊，我在这个马路上走的时候，我还真的看着年轻姑娘，倒不是孕妇哈，就是年轻姑娘，真的脚脖那儿露出个3-5厘米吧，就是能够看到这个白的脚脖子。当时我心里边就想，一，其实从审美的角度，我真的不觉得那么穿有多美。 是。 二，前段时间我们还做了一期中医节目，当时那个中医的大夫就是说到，这种穿法，他说你千万不要小瞧脚踝那个位置，他说脚踝那个位置是人体，我们叫什么几个督脉啊，什么就是，总之是好几条经脉的一个交汇。 都从那儿走。所以你在其他的地方，如果你说你凉着了哈，可能就是一条我们脉或者是几个经络受损，但是在那个位置受凉了，那基本上把全身就都影响到了，什么痛经的，不孕不育，他说真的好多都和这个有关系。 是的，其实对于孕妈妈来说呢，我们要想保暖，那你肯定不可能让她去露脚踝。不露脚踝，痘痘鞋的价值就打了折扣。 对，所以就 对 pass 掉吧 ，pass 掉。 对，我们觉得就不推荐了 ，UGG 不推荐，痘痘鞋不推荐。 是的， 因为你想穿出它的那个感觉，那个 feel 哈，你就得露脚脖。 对， 但是现在这个季节，露脚脖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是的， 看看手机尾号7599朋友的提问，他说他怀孕的时候一直就穿旅游鞋，还算舒服，但是吧，这个系带挺麻烦的。可是买不系带的鞋呢，他又觉得穿着吧不跟脚。都听说怀孕的时候那穿的鞋必须得跟脚哈，啊，要不然也对安全不好。他想问问专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其实要想跟脚呢，咱们是有选择的，比如现在咱们有很多运动鞋是粘链。那么它是可以通过粘链来调节松紧度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孕期觉着系带麻烦，就是一个孕妈妈系着不太容易，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怕走路的过程中本来系好了，走路过程中它松动了，那么反倒对反倒绊倒了，那反倒不好了。其实这是我们穿系带鞋最质疑的地方。但如果你真的买不着合适的，我们粘链的鞋，这种其实最推荐的是粘链的鞋，因为可以调节松紧度，又比较省事儿、 就是。就是那种可以粘的， 一粘 上的那种旅游鞋。 对，你旅游鞋其实还是挺好的选择， 因为旅游鞋通常这个里边的空间都会比较 宽松 一点。宽松这点呢，就是适应了我们孕妈妈到了孕期你就会水肿呀， 对， 然后呢就会比原来的这个号整个都要大，不仅是长度的变化，而是这个 宽度 也是发生了变化。那么通常这个时候运动鞋在这方面就比较满足大家的需求了。 是 啊， 其实孕期穿运动鞋还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因为孕期正常情况下呢，鞋号即使是不肿的孕妈妈，鞋号也会比非孕期增大一号左右吧，一到两号的样子。那么肿的可能就会到两号，那么不肿的也会适当增加一点。那么运动鞋的这个宽松可能可以缓解我们这个问题。 对， 而且你系带它能调节一定的松紧度，当你脚稍微有点胀有点肿的时候，它也能保证脚的一个很好的循环，能减轻水肿。还有就是它一般运动鞋它的设计都会后面比前面稍微厚一点，那这个高度其实正好是我们需要的那个适宜高度，这是挺好的。咱们再回到系带的问题上，如果真的粘链解决不了，就是没有买到合适的粘链的鞋， 只能 我非要穿系带的鞋，那我推荐大家可以把带系死了，然后系成自己适合的一个高度，系死了以后用鞋拔子来穿，这个就是要一个长杆的鞋拔子。那么你要它有一定的宽松度，那你穿鞋的时候你会容易很多。 是这样，就是一避免了你走着走着它就松开，踩到鞋带自己把自己绊倒这种危险情况的出现。二呢，又省去了每次都得蹲下呀，或者是想着其他的办法把脚抬起来那种系带哈，肚子越大你这种行为就是越不舒服了。 对， 那怎么办？邹主任给您的建议就是一个合适的松紧度，然后我们把它系成死结，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家里边买一个长杆鞋拔子，用它来穿那个鞋。 对， 我以前没用过鞋拔子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呦，那个鞋拔子用起来能舒服吗？后来发现 对， 习惯了， 起码就是把你的手就是通过工具延长了，不用你再猫腰来穿这双鞋。当然这是咱们次选项。 对， 那么咱们最先推荐的选项还是买着一双合适 的 粘扣的，对，不用系带的这种鞋其实是最适宜的。 其实说到这个运动鞋哈，前段时间我是看到了，因为当时是就去选那些运动鞋嘛，在运动鞋的大卖场里面你会发现各种选择。首先从那个底儿上就各种选择都是不一样的，穿在脚上有那种不急不急的感觉啊！哎，懂的人这个时候他就明白是哪一款鞋了。然后呢，还有刚才说的那种拉带，它就是那种拉带的，而且我们说那种就是它是通过调整，你先调整好了一个宽松度之后，摁一个钮， 它就一下子就锁定到那个位置上了。 对，是的。 然后呢，如果说你的脚一段时间又松了，肥了之后呢，你可以把那个再给它松开一点，又调整到一个合适的角度。这个时候你再按那一下，就是比那个粘链可能还简单哈，就按那么一下，哎、嗯。它又合适到那个角度上，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名的鞋，也不知道那种袋叫什么名，总之有。 对，其实孕妈妈选择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方便是第一选择，当然不推荐选择系带的、嗯、我说的这个咱们系死了鞋拔子，那这是次选项。 对， 那么实际上最好的是选一双比较适合脚的。那什么时间去选择呢？最好是下午，因为咱们下午一般都会比上午脚胀的更厉害。那么我们要买一双适合全天穿的鞋、 嗯、 下午买鞋比上午会更合适一些。 对， 那么还有我们选鞋的宽松度的时候呢，一般是建议穿进去以后鞋后面还留有大概1公分的这个距离，一指 塞进去一个手指头的， 一指能进去就合适。 嗯，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穿脱要方便。那么我们不推荐靴子，那么不推荐高跟鞋。 嗯， 那么但是要有一定的底儿的厚度，然后我们一般0.5到1厘米的前面，然后2到3厘米的后跟这样的一个高度。然后再有就是我们的脚胖瘦，我们比如有点肿也不能光着脚，也要穿鞋。那么同时要兼顾到季节的保暖性，就是一个是舒适度，能装进我们的脚比较舒适，那么还有就是要有透气性比较好、嗯、这样的材质。 而且你想啊，有的人整个孕期前前后涉及10个月，他甚至一年的时间，春夏秋冬可能都会遇到过。那么在孕早期、中期、晚期哈，他的这个肿的程度也不一样。您说了，这前前后后甚至有的时候差2个码呢，那肯定这个过程里就要不停的去买鞋跟换鞋，因为还有一个换季的问题呢哈。所以在这儿有的人就说，哎呀，一直不停的更换好浪费啊，我干脆今天也听了专家的节目了，我直接就买一个大2码的，从最开始一直穿到最后都没有问题的，这种可不可取呢？ 咱们刚才也有孕妈妈说过了，因为她说穿的鞋大会不舒服。那么这种呢，我们稳定第一位的。实际上呢，我们要想贯穿整个孕期，就是一双鞋贯穿下来可能不太容易，因为除了我们脚大小的变化，我们还有季节的变化。夏天怀孕到冬天，那你这个夏天的鞋一定不适用了、 嗯、 但是你要过冬天这个季节，一双鞋一般是可以解决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运动鞋这种选择会更宽泛一点、 哦、 也就是说它适用的这个季节或者是适用的时期更长一点。为什么适用的时期也说更长一点呢？就是因为脚稍微有点肿的时候，我们通过粘扣的松紧是可以做一定的调整、 嗯、 但是肿的比较厉害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就需要购置新鞋了。那么当然肿的更厉害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医院就诊来看它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哦，就是这个时候如果您的脚肿，在肿的过程中有一些是生理性的，我们说是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但有一些可能也是病理性的。 对， 当肿到您觉得就是已经很奇怪了，有没有一些可以提醒大家的点，怎么个肿法的时候您最好到医院来查查？ 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肿下午晚上最厉害、 嗯、 那么我们休息以后第二天早上会缓解，早晨是最轻松的、 嗯、 但是如果你觉得早晨起来也不缓解、嗯、一摁一个坑，这个时候我们就该到医院去看一下了。 好的、 嗯、 如果脚腿就是太肿了，肿到这一天您都觉得它不见缓解哈， 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建议您到医院里面来好好的查一查。 是的。 诶，刚才我们说了关于这个鞋型，其实我特别建议哈，真的针对孕妇的衣服，咱们有专门的孕妇服，就不能有哪儿研制出专门针对孕妇的孕妇鞋，就是把我们刚才所有担心的有风险的因素全排除掉，合适的因素全都给它满足进去，一年四季的款式摆在那里，送朋友有面子。 您这个 idea 可以去申请专利。其实我们只要有需求就会有市场、 嗯、 因为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从满足基本需求到追求品质生活。那么我们现在，对对，因为我们现在开始生活的基本需求大家基本满足的情况下，可能我们个性化的这种需求会逐渐的得到满足。我相信您说的这种孕妇专用鞋的专卖店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出现。 一定会有的。 对， 好、嗯、我们来抓紧时间回应一下微信网友杨儿妈的提问哈，她想问问专家，她女儿怀孕了还养着猫呢，想问问小动物对胎儿有没有什么影响呀。 说到宠物，很多人会面临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还是不建议说孕妈妈一养了宠物，一怀孕就把宠物送走了，或者我们弃掉了，不再养了。那么其实宠物是人类很好的朋友。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如果是一个家养的宠物，那么跟外边宠物接触并不多，而且我们定期给它做了免疫的接种，还要保持了它的卫生的话，那么这个传染疾病的机会很低。那么孕妈妈怀孕以后，只要不去跟它密切接触，什么叫密切接触？就是又搂又抱又亲 啊。 只是平常养在家里面，那么每次抱完它、摸完它去洗手，那么这个一般来说就能避免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还有就是大家的顾虑，就是一个是我们接触动物以后被传播，动物可以传播的这种疾病，还有一个怕被它咬伤。 对， 那么怎么办？就是一个是你训好你家的动物，再有一个远离，就是我刚才说的远离， 尽量远离， 对， 但是没有必要把它送走， 不密切接触就可以了。因为等着孩子生出来以后，有一个动物跟他一起成长，对于孩子的成长爱心的培养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一个伴侣。 其实就是我们所有担心的风险，只要采取合适的方法，都是可以避免和预防的。 对 啊，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是这样。 好嘞，那抓紧时间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好，我是每个周二的下午，每个周三的上午来出普通门诊，每个周一的上午是胎儿医学门诊，然后周三的下午是分娩体验门诊。 好忙碌啊。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那么也欢迎大家哈，如果有需求的话呢，您可以寻求邹主任的帮助。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为您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30健康加油站中医故事系列节目，为您讲述天人相应跟流芳百世的张仲景的相关故事传说。那么也欢迎您明天下午4:30届时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们要再次感谢邹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谢谢， 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咯。 心要往哪里去，就抬头不管路崎岖，遥远的山东。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下面连线是环保宣传中心的直播间，请播报员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前半夜我是受到弱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较不利，后半夜受高压影响转好。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预计 PM2.5 浓度在60-135微克每立方米之间，北部地区为2级良，东南部地区为4级中度污染，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 开着车子口着